Hello， 大家好。嗱，历史在笑，眨下眼咧就做咗十集啦。呢、這个礼拜六咧就系第十一集。咁我早几日咧喺呢一个书展咧，就有人问我：喂，呢、這个容共与清党十三集应该讲唔完喎。咁而家我话俾你听，一定系讲唔完啦，系咪？咁第十一集讲咩咧？就系、是、讲孙中山啊，同埋佢所领导嘅国民党咧，喺民国十二年，即系1923年呢一年咧，喺广州啊。他哋要準備係要誓師北伐，要統一中國，係咪？呢一個係所謂國民革命嘅偉大理想。但係呢個革命事業咧，即係係處於一個艱苦卓絕、內外交困嘅一個困境，係咪？咁究竟點樣先可以突圍而出咧？係咪？呢個禮拜六記得收睇《歷史在笑：容共與清黨》第十一集。 香港女子跳唱组合 Icons， 我是 Shirley 杨泽怡。 Hello， 大家好，我是薛思李思荣。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aki 潘颖林。 大家记住星期六晚七点半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大家好，我是甜筒辉，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提大家千祈唔好睇，求你哋千祈唔好睇，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大酒网络界的导演 Ronnie。嚟緊逢星期六嘅七点半呢有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唔係同我一齐摆酒㗎啦。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JI， 我是 Jackie 李富君， 我係 Ike 张瑞琪，逢星期六晚七点半钟达人在线， 千祈唔好睇。 Hello， 大家好，我哋係 BG， 我係 Joey 周文熙， 我係诗诗周丽莹， 我係 Riley 霍日森， 我係 Yona 方耀，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嘅 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夜晚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唔好睇啊！ 达人在线，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时间你哋都唔好记住啦，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系你嘅魔术师 Miss Honey， 逢礼拜六夜晚七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如果唔系，你会有损失。 大家好，我系警讯之花希莲马马俊熙，骗徒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喺度同大家讲声，每逢星期六晚七点半至八点半达人在线，千祈唔好睇啊！ 大家好，我是 Brian 黄千庭，逢星期六晚七点半到八点半达人在线，我告诉你听，真的千祈不要看。 Hello， 大家好，我叫做邱美美，美美啊，咁就逢星期六晚晚上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不要看这个达人在线啊，真的好废，讲完，拜。 好，大家好，我是 Suzuki， 逢星期六晚的七点半至八点半，千祈不要看达人在线，千祈不要看，真的不要看，这个节目废的，没营养，真的不要看，看了是你的损失。 嗨，为什么节目迟了这么多开始啊？解释一下。 因为没人迟啊。 迟了18分钟。 是吗？ 是啊。 那又怎样？ 解释下点解 需要解释咯？ 系啊，同埋解释下点解你肥咗咁多？ 唔通到咗我呢个年纪，仲需要同你哋解释？ 咁又系，你都半百啦，就系、 是。你讲咩？ 咩啊？我话你差唔多半百。你弹开啊！ 你一个人顶住先啦。 你弹开啊！ 你唔得 啊？唔可以咁做咯。 净废柴。 即系你咁样演少演出嘅机会，你明唔明啊？ 演出，喂。咁样嘅，因为咧呢期真系由朝做到晚啊，好辛苦啊！点解咁辛苦呢？因为 辛苦到肿， 因为我哋即系我咧人生第一个自己创造出嚟嘅 event 咧，咁啊即将诞生。咁但系喺诞生过程里边咧，都系好辛苦啦，系啦，冇咗啲同事帮手啦，咁终于完成到，我礼拜一 我的活动就要进行，而且我里面呢就加插了很多我自己的理念，幻想究竟能不能够跟现实结合呢，就要看第一。咁一直由朝做到晚，依家成日都好夜先翻到屋企啦，好辛苦。咁咧就，但系咧我都不忘咧，就今日咧就都要嚟飛翻嚟做節目啦。 我哋把聲好悶啊！ 翻嚟做節目啦，咁啊係遲咗少少， 唔係少少。 咁因為我諗住佢會開住安彩妮會一個人獨立去支撐 你，遲咗四分一集。 點知原來咧，我上到嚟咧。即系硬生生地见到一条废柴咧，系真系等我开咪。 喂，你明唔明啊？呢啲叫尊重啊！ 原来佢唔可以自己嚟， 系尊重、啊。 即系你话点能够交托，即系一杯交托俾佢咧，咪先？但系唔紧要啦，我不嬲手中无大将噶啦，我已经惯系啦。咁咧就既然咁辛苦，就俾少少结晶品大家睇下，好唔好啊？好嘛？ 睇啊，好啊。 咁啊，先睇下我第二。咩啦？耶耶咁样啦，系啦，哇！你睇下张海报靓到咧，会卖报纸噶呢张嘢，唔系讲笑。系啦，我有啲，我觉得做到有啲，系咪好似无间道 feel 啊？好有，系无意之中啦。咁大家会睇到啦，即系唔使，即系我真系唔知点讲。 哇！ 对呢张嘢嘅结构，我真系完全唔用个主题，简直系用。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啦，系啦，见到我呢个戏名，再加埋下面嗰班人，系啦，咁个香港又调转晒又成，咁我谂个里边深层嘅意义，我都唔需要再多讲啦。 嗯， 咁亦都系真系要开始完成到一个作品啦。我觉得都几开心啊，几型啊，安彩妮你个样子都几型啊，呢张嘢应该 错。 其实移咗好多个位噶啦，即系要移到啱啱啲衫唔好叠住啊，有个影又见到个轮廓啊，哇都几辛苦，就要再整体嗰、那 个会癫噶， 整净系熬嗰啲人嗰啲位置，熬咗超过四粒钟啦已经，跟住再试唔同嘅效果，跟住试到最后一个，哇屌呢、這个掂，唔系讲笑，即系我陈达人人生第一套真真正正自己有份主演嘅电影。亦都係我，即係我哋參與咗投資啊、製作啊咁多嘢，呢啲心血嚟啊嘛。下面每一個 logo 我都係親自揼翻嚟嘅，大佬，你估我個個都俾佢 sponsor， 係真係有啲有料到嗰啲，即係個感覺係比較 grand 啲啦。 嗯， 我哋唔係嗰啲咩氣功 event 啊，嗰啲即係有啲乜演唱會嗰啲，喂，嗰啲做得好流噶嘛張 poster。點啊？點睇啊？覺得呢件事？ 挫到爆啊！简直 系咪个感觉系真系即系冇得输啊！真系冇得输。 我初头都谂住系平牌嘅啫。 咩啊？开头佢哋整出嚟又真系平牌啊！列队打靶咁样啊！直情系列到，仲要唔套底，全部都系硬框框，好似证件相咁样一排过。之前冇时间就话啫，依家有时间梗系整靓啲啦。我哋event 个 bad job 咧都唔靓嘅，其实即系我如果相比呢张唔靓，咁但系我即系做唔切冇计，咁呢张啱做一切系将来我哋个海报系啦，我觉得都已经系好 OK 噶啦，嗰件事，好交到功夫，都交突噶啦，应该即系如果以我哋嘅技术都能够做到咁样嘅话，系啦。 系咯，又唔系揾第二间公司整， 系嘛？得唔得？劲过你啲公司咯，我觉得我哋嘅海报会唔会啊？ 好正， 会唔会好 OK 啊？好啦，讲完呢样嘢之后咧，咁详情又慢慢先再讲啦。咁我哋晏啲咧会有阿曲尺嚟做我哋嘅嘉宾嘅， 嗯， 系啦，咁啊精神翻啲先。其实我有少少急事。 你不要去住啊，仲有走好少时间。 所以见到大家见我系屈屈寡欢咁样咧，其实我唔系苦恼，我系急事。 我俾个杯你，使唔使？ 杯嘅容量太 大，你唔好游去。 系啦，咁你一个人真系顶唔到 啦，你唔好我俾个杯你话你听。 你顶唔到咧，你一个人。 你唔好喺我 有冇节目喺度啊？喂，如果我公开喺个节目嗰度咁样。你去的话会不会 你除了顶帽浪 会不会轰动这个无人台界呢 你除了顶帽浪住先 好啦咁就唯有顶住啦 我都顶住啦。咁咧就大家唔介意见到一个急事嘅我去做节目咧，咁我都 OK 嘅。好啦，咁啊， 你将佢收缩住。 喂，听讲今日你系有啲问题，即系系咪啲邻居有啲问题啊？听你讲， 我系。咁我今朝去洗车啦，咁洗完车之后咧，咁我不嬲有即系喂啲零食去隔篱，即系对。 你可唔可以试下讲嘢手冇咁样喐？ 吓，我觉得生动啲咁。 唔系啊，你好惯咗咁样，一定系要饮啦。你试下冇喐啦，停咗啊？ 点啊？讲得未啊？ 冇喐讲啊，系啊，讲。 点啊？ 唔得，讲唔到。 唔系，跟住对面间屋咧，咁又有两只。狗啦，咁就日晒雨淋。 我睇你手忍住。 之前一直都喺我讲过噶啦。咁我今朝再去睇，谂住喂啲嘢食俾佢哋嘅时候咧，咁就见到佢哋块面嗰度啦。 即系你对你间屋对面有间屋，咁有两只狗喺外边，咁有咩问题啊？有两只狗咁又点啊？ 咁其实佢已经日晒雨淋噶啦。 点解佢日晒雨淋啊？佢喺间屋入边噶嘛？ 唔系啊，喺出边花园嗰度啊。 即系放，即系佢，但系佢 又 本身 算放养，但系 本身间屋佢就锁咗门嘅， 系啦。 但系佢有个外围，但系有围栏围住露天嘅，系咪咁意思啊？系即系亦就 系 继续。 系你唔明啫嘛？系啊，咁跟住咧，本身已经日晒雨淋噶啦，咁我见佢咁惨，即系都会定期喂啲嘢食啊、零食俾佢哋嘅。咁咧，今日再去睇嘅时候咧，见到佢哋两个块面嗰度有啲牛痹已经黐住咗喺度吸血噶咯。咁跟住再睇下，其实佢身上边都有数只牛痹喺度啦。咁其实系一个都算系严重嘅问题，因为即系我谂有养狗嘅朋友都知道。牛痹即系会，佢会吸食啲血啦，然之后会传播啲细菌落去啲血液入边，咁跟住咧就会严重啲，就会有牛痹热嘅。 哇，喺就喺呢度啊？ 系啦， 你写噶？ 啲睇啲字都知，啲字迹系啊，因为冇啊，佢完全。 你的狗狗身上有牛痹系嘛？ 系啊。即系同佢讲翻个牛痹会影响到啲乜嘢啦，咁即系希望佢用几分钟嘅时间可以清除咗佢，因为唔系一件难事嚟嘅，即系用个钳轻力咁样掹走佢，其实已经冇问题噶。 佢自己知唔知噶？你有冇写低噶？ 吓？ 你有冇写低话可以用钳轻？ 有啊有啊，下边有写噶，跟住讲埋喺边个位度见到都有写。咁、 哇，你好有心喎、啊！ 即系希望佢可以，即系花几分钟嘅时间就可以，即系叫做预防到 嗰啲病咯。啊，你可唔可以一直讲呢件事，讲到我去完厕所？ 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你几老啊？ 顶住！ 啊！ 继续啊！讲个故事。 啊！走咗。啊，系啦。咁因为其实我。屋企對面咧有兩家人嘅，咁左手邊嗰個咧，咁都係放養嘅，即係周不時會打開個門，然之後俾啲狗仔啊出去玩，咁即係其實已經發生咗個問題，就係、是、令到隻狗大咗肚，然之後已經生埋 B B 噶啦。但係好彩嘅，即係叫左手邊稍為好少少嘅係咧，咁起碼佢個屋主同埋啲小朋友咧都會同嗰隻狗仔玩啊，會。即系会同佢互动一下嘅，咁但系右手边嗰间屋，即系而家你哋睇到嗰间咧，其实系基本上系做一个货仓形式，跟住嗰两只狗系看门口咁样咯。佢我谂朝头早八点零钟或同埋凌晨十二点零钟咧，嗰、那个人先至会翻嚟去喂嘢食啊，或者即系纯粹用条喉肥下个地下咯，顺便淋湿埋嗰只狗仔咯。即系其实系一个几。唔道德嘅事咯，咁即系平时已经落雨落大雨系冇一个帐篷喺佢屋顶嗰度噶啦，咁但系同埋即系已经淋湿晒，总之翻风落雨啊，日晒雨淋几冻都好，佢都系嗰两只狗仔都系喺依个位嗰度，其实冇位走噶，好细个位置嘅就佢嗰个花园，咁今朝见到系啊，同埋佢哋。即系始终入唔到屋咧，平时喂嘢食佢就系擒高咁样，我基本上系冇乜可能跌，即系帮佢捉到嗰只牛痹啊！想试，但系即系始终唔系好熟啦，咁佢会缩，同埋即系有时翻去都会吠嘅，咁所以好想做，但系真系唔知点做。希望写到呢张纸咧，咁今晚个屋主睇到咧，咁佢就会做啲嘢咯，系啊。因为始终都 不想见到那只狗仔有什么事。是啦。咦，还没够钟。是不是可以下一 part 的了？好啊，太好了。下一 part 回来见。